鸡毛信二。海娃是个孩子呀，腿没有黑狗们长，不一会儿就让黑狗们追上了。歪嘴黑狗狠狠地揍了海娃几拳头，说：走，给我们赶羊去。另外几个黑狗也说：对嘛，叫他赶羊，我们也省点劲儿。海娃心里想，跑是跑不了了，还不如跟了他们走，等到黑夜把鸡毛信解下来，带了他往乱树林里一钻，哼，那时候看他们上哪儿去找我。想到这里，海娃装着个哭脸，就乖乖地赶着羊跟着黑狗们走了。走呀走呀，走到一个小村子里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村子里找不到一个人，也找不到一颗粮食，人都跑到山里去藏起来了，粮食也都给藏好了。是吗？能把粮食留给鬼子吃吗？鬼子找不到吃的，都饿昏了。小胡子哇啦哇啦叫黑狗们杀羊吃，黑狗们逮住羊，一刀把羊脑袋劈成两半，连皮带骨头放在火上烤了吃，真像一群饿狼。歪嘴黑狗一看老绵羊长得又大又肥，来抢老绵羊了。海娃觉得全身一阵冷，差点叫出来：哎呀，我的鸡毛信呀，这回可真的完了。当然海娃没有这样叫出来，那只老绵羊好像也知道自己尾巴底下有封鸡毛信，不能让鬼子拿走，四条腿一撑，使劲顶住，歪嘴黑狗怎么也拉不动它，只好去捉别的羊了。海娃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觉得背上凉飕飕的，原来刚才急出一身冷汗来了。海娃想在半夜里带上鸡毛信逃走，他把剩下的羊赶到一个破羊圈里，这地方好，后面就是山，等会儿一溜就溜到山上去了。哪里知道歪嘴黑狗又来了，跟我走。上哪儿去呀？睡到村子里去。海娃着急了，他说：不行不行，我得睡在这儿，要不谁照顾羊呀？你这小子别跟我耍滑头了，你还想跑呀？歪嘴黑狗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，把他拖到村子里去，叫他睡在屋子的最里面，门口还有个黑狗在放哨呢。海娃呀海娃，跑不了了。这一夜鬼子和黑狗呼呼睡得像死猪一样，海娃可是一直合不上眼，鸡叫头遍了，叫二遍了，叫三遍的时候，天就蒙蒙亮了。开路，快快的！小胡子拿着大羊刀一挥，带了队伍出发了。翻山过岭的走了一阵子，轰，轰轰！走在前面的几个黑狗踩上地雷了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歪嘴黑狗也给炸伤了一条腿。这地雷是八路军埋的呀，炸得好炸得好，把鬼子全炸死才好哩。海娃想笑，可是没笑出来。小胡子慌了，对海娃说：小孩，你在前面的开路，我的后面的开路。小胡子让海娃走在前面去踩地雷，这家伙多坏呀。海娃心里想：好嘛，让我带路，我就把你们带到八路军那里去，叫八路军把你们一个个都打死。海娃赶着羊跑到前面去了。这里的大路小路山路，海娃放羊的时候全走过。海娃走着走着朝一条山路走去，这条山路越走越窄，越走越陡，鬼子们怎么也跟不上，远远地掉在后面。 慢慢地开路， 小胡子叫了起来。 海娃装作没听见。你说慢慢的开路，我偏快快的开路。海娃把羊鞭一甩，对羊说，快快快跟我跑。 站住，开枪了。 海娃才不理他们呢，飞快地跑了起来。啪，鬼子真的开枪了。海娃身子晃了晃，跑不动了，一头栽在乱草里。他认得这儿离八路军住的地方不远了，就放开嗓子喊起来， 鬼子来了，八路军叔叔，打呀，快打呀。 就在这时候，山上打起枪来了，啪啪哒哒哒哒，这是八路军打的枪。八路军来了，海娃心里真高兴，爬了起来就往前跑。可是他才跑了几步，就倒在地上昏过去了。一个八路军叔叔跑过来，看见一个放羊的小孩负了伤，赶快把他抱起来，一看叫了起来，啊，这不是海娃吗？海娃，海娃，你快醒醒。海娃听见有谁在叫他，睁开眼睛，哦，是八路军的张连长抱着他呢。海娃恨不得马上拉着张连长去找老绵羊，可是他身子软软的，一动也不能动。羊，老绵羊，鸡毛信，尾巴底下。海娃没说完话，又昏过去了。海娃醒来的时候，觉得全身热烘烘的，原来他躺在热炕上里。张连长坐在炕沿问他，海娃好些吗？还疼吗？海娃觉得很奇怪， 这是什么地方呀？我怎么躺在这儿？ 连长说，海娃，你忘了吗？昨天你不是送来一封鸡毛信吗？我们收到鸡毛信，把鬼子打得乱滚乱爬，还把鬼子的老窝打得稀巴烂。 小胡子呢？还有个歪嘴黑狗呢。 你说那个鬼子队长呀，给打死了，黑狗们也给打死了。没有你送来的鸡毛信，能打这样的大胜仗吗？海娃呀，海娃，你真是个小八路，我们的小英雄。海娃听到张连长夸他，把脸涨得红红的。海娃又问， 叫了枪没有？ 张连长用手一指说，那不是。海娃歪过头去一看，可不是，墙角里堆着好多枪呢。海娃高兴起来说， 我要枪，给我一支枪。 海娃多想有一支枪啊，像爸爸一样，像八路军叔叔一样，背了枪去打鬼子。后来海娃当了八路军，背了一支乌黑铮亮的枪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